据说呢，我们只要有四样心情不好，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做做这个就能够愉悦、放松、迅速回血的事情，身心健康就不会垮掉了。有的人可能是看《老友记》、骑单车、刷微博、看剧、跑步；有的人可能是吃吃喝喝、陪猫猫狗狗玩一下、看看电影、吃吃火锅；有的人可能是尽情的花钱、睡一觉、玩游戏。不知道那一些当你心情不好、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做完就能够愉悦、放松、迅速回血的事情又是什么呢？欢迎通过微博和我一起分享，微博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告诉我们。很多人的一生呢，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儿，比如说把别人看得太重，把自己看得太轻。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怎么样跟自己相处，比如说人去楼空的时候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孤独，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怎么样跟我们的内心沟通。自己跟自己如果能够和谐共处，